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你的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刚才之前访问了 Bay Logan， 就讲关于武术怎样去拍纪录片，而到这个时间就请来李师傅，李飞镖师傅跟我们讲一下大圣劈挂门这个即武术是怎样呢。咁我等我解释一下这个其实武术怎样练，这个南拳是怎样呢，这个历史由来包括你的成长历史，等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一连串问题都好多。 是啊，那就先问个逐个逐个来，先讲一下啦，即你呢当时学武术呢，就你爸爸都同你一起学啦，爸爸教你呢，跟住你跟住先去拜呢猴王师傅陈寿宗宗师，不如讲一下呢个历史俾大家认识一下先啦。 如果学功夫呢，我其实好细个，六七个就开始，六七岁开始学。咁嗰阵时学呢都系爸爸教下，就冇一个好认真好系统学嘅。咁点解要去到成十九岁二十岁才正式去找我师傅学功夫呢，就因为那时候就那个武术界呢那个打搏击的风气好盛，经常有比赛，看比赛后生仔好盛，自己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得不得呢，但是你家里你没有一个训练的器材啊，没有东西啊，那我父亲就说，如果你想学大圣劈挂呢，你去找陈寿宗师傅啦。那其实如果讲辈分呢，师傅呢是我爸爸的师叔。 嗯， 你说你找陈寿宗师傅，你可以学到我们大圣劈挂门的精髓了。所以呢就走再由我爸爸带我去拜师，那时候目标就是想学打搏击。 是，好啊，那我先看一些相片先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你讲真的，这个大圣劈挂门就有两个的，即叫做两个不是走在一起的。 没错， 先介绍一下这个师傅先。 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师爷，耿德海师傅，其实我们叫应叫师公先，是我们的祖师爷来的。耿师公他是透过一个几传奇 的途径来到我香港。 本来北方的嘛， 他。是啦，他就是这个民国，即是民国政府的时候，1927年的时候就是投考这个中央国术馆。 是 啦。就考核成功了。就留在中央国术馆里面做一个教官，这个就是当时的证书。 是啦，好像说什么又要考套路，又要考对拳对拳。 是啊，是啊。我听我师傅陈寿宗师傅忆述呢，就说当年去考试点呢，首先呢是通过套路。譬如拳術呢要一硬一軟，長器械呢一長一短，好啦，完成咗呢個套路嘅考核啦，證明你真係識功夫嗰陣時呢就要進行搏擊。咁搏擊呢就互相篩選，搏擊冇分磅數㗎。你A 對阿 B 可能 唔公平囉。 喺我嗰陣眼光就冇唔公平，可能相差30磅40磅，你抽到你就打。咁直到最後留返幾十個嗰陣時呢就搵嚟做學員啦。咁呢啲學員呢本身係雙重身份，第一他夠膽來考試呢本身是身懷絕技的，但是當時這個中央國術館有一批當時的老前輩在任教，他們呢既要發揚自己的功夫，亦都同時可以向這些老前輩學習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組織來的。直到了成功了這個中央國術館，成功即是包括市面很多反響都是認為十分之好的，當時呢廣東省的執政人這個陳濟棠啊，藍天王陳濟棠，咁啊覺得呢個咁嘅做法十分好咧，就向呢個中央國術館咧提出要求，就話喂你可唔可以派一啲教練，將你哋中央國術館呢套咁成功嘅方法咧， 派南方， 係啦教你。好啦，咁啊中央國術館就當時派咗五位師傅，咁我當時叫五虎南下。咁啊除咗耿德海師公之外咧，有萬賴星啦、顧宇章啦、傅振松啦。同黃少洲呢啲當時得令嘅年青一輩嘅師傅咧，係一齊就嚟到我哋南方。咁首先落腳咧就喺廣州市。咁全部首先咧當時係派出去教啲軍部啊、軍隊啊、任何軍事嘅組織啊咁樣。咁直去到完咗呢個工作之後咧，咁耿師公咧就去咗廣西，去咗梧州。梧州咧就再翻廣州嗰時咧，就被呢、這個精武體育會咧係聘請做教官嘅。咁最後尾因為當時呢個精武會啊，我種咁嘅推行國術嘅運動咧，好成功，深受不但係國內，其實外國啊，包括我哋新加坡啊、南洋啊、馬來西亞嗰啲地方，嗰啲華僑咧都好需要大量呢啲師傅咧出外去教授嘅。咁香港亦都一樣，欠缺咗呢啲人才。 咁當時咧，香港提出呢個要求，就邀請啊咁多位老師落嚟我哋香港任教。咁呢個組織咧叫做南武體育會。咁啊，當時咧係邀請咗兩位名家，一個咧就係耿思恭啦，咁另一位咧亦都係洪拳嘅大師啊，林世榮師傅一齊又任教嘅。咁啊，當呢個教職完咗之後咧。咁啊，耿師公咧，亦都喺石板街就開咗一個叫做民眾國術社嘅，即係自己擁有一間武館啊，將自己嘅拳術發揚出去啦。咁啊，直到咗後期咧，這個民眾國術社咧就遷咗去堅拿道東，即係而家嘅時代廣場嗰個天橋嗰度七號地下咧，係繼續發揚嘅。 咁點解佢講咧？呢個劈掛拳係叫主攻咧，就係上三路。咩叫上三路咧？ 其實拳術就冇話分唔分主攻上，我係上三路，即係我哋身體嘅頭啊、胸啊、腰腹啊，我叫上三路。下三路咧就係我哋嘅大腿啊、膝蓋啊、腳啊、腳眼地方，咁叫上中下三路。咁其實咩功夫咧都會係針對呢個上下三路。咁因為我哋拳術咧，因為我哋打長嘅，咁覺得咦好似專係打上身喎。咁我哋後拳咧就係我因為打地躺啊嘛，有啲掃堂腿啊，有啲鉸剪腳啊，好似係專係針對啲膝關節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咦，原來咧後拳就專打下三路，劈掛拳又專打上三路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其實正正咧都係將我哋大聖劈掛門點解會兩個拳術合一咧？就提供了一個好好的理據。 咁仲有一個師傅叫閃西人啦，係咪啊？即係咧就係扣四啦，係咪？咁啊講下呢個師傅咧個特點係點樣樣？佢經歷都特別嘅喎。 係好好正嘅。收尾呢件事咧，收尾我師傅將佢拍成電影啊，叫《後拳扣四》啊。咁扣四呢個人咧係閃西人，咁啊做一啲運錶嘅工作。咁啊，當你去到呢個清末民初嗰時咧，呢個運錶咧其實已經係式微嘅啦。咁啊，但係都做啊老行業。咁啊，去到民初嗰時咧，就將一個錶咧運到去呢個北京城。咁啊，之後想走嗰時咧唔得啦，啲軍閥啊互相喺度互相啊，你打我，我打你啦，就交冇咗交通咧，翻鄉下，咁啊流落咗呢個啊京城，咁啊當時咧就見到一啲官兵啦，梗係欺壓啲百姓啦，咁佢就出手相助，就打傷咗啲官兵，就走就俾人追，咁人生路不熟咧，咁啊我哋成日話咧走入死胡同啊，真係唔知點算好啊，正正佢真係走入死胡同啦，唔識路啊嘛，咁見到冇辦法，為咗追嚟就擒入屋咧去避一避，點知入咧？就是耿明貴師傅，即係耿德海爸爸嘅武館。喂，你走嚟做咩？個賊仔啊！咁佢將佢個情況咧解釋俾你聽，佢話：唔緊要啊，你馬上除咗衫，雲嚟我徒弟練功夫啦，跟住學啦。咁啊，官兵敲門啦，有冇人唔見？呢班咩人？全部徒弟咧，個個流曬汗啦，個個都練功夫啊。咁就逃過一劫。咁啊，逃過一劫之後咧，咁啊，同阿耿明貴師傅咧惺惺相惜啦。咁啊，耿德海嗰陣時咧仲係小朋友啊，好細個。咦，阿古呢個練武之才咁啊！大家都好珍惜呢段有咁嚟得咁特別嘅友誼啊！咁啊，但係你始終人需要走㗎，咁啊，即係交通可唔可以走咧？點出到咧？今次一出去咧就唔好彩啦，一出去就俾官兵拉到，就要坐監。 坐八年喎、 哦。係啊，坐八年啦。咁啊，揾你邊度咧？就揾一個荒郊啦，冇嚟喺市區裏邊有監獄嘅。咁啊，四周冇嘢，唔係樹就係、是、草。咁但係有啲馬騮咧喺度活動生活。咁啲馬騮裏邊咧， 模仿咗啦。 係啦，有幾多品種？咁點解咧？你喺即係普通裏邊攞啲馬騮玩啫，打下交啫，掟下石啫，冇乜特別啦。但係佢眼中就咦唔係喎，呢啲其實同我哋人嘅手法係相近嘅。呢啲咁嘅揸條棍仔咧，係可以變成一種兵器喎。好啦，咁啊冇嘢做，唯有咧日日都揣摩啲馬騮嘅神態啊，嘅攻防技術啦、啊。不管佢哋玩又好，真係打交好，爭食也好。好啦，慢慢咧將佢咧嚟消化咗，就將佢自己本身扣四想嘅功夫咧結合埋就創作咗咧後拳呢個出嚟啦。咁後拳咧分成五路，有迷後、醉後、石後、木後、企後。咁啊兵器咧就有一個猴子天門棍，就有啲短棍，就係咁嘅情況。 係啦，咁同埋咧，其實你呢、這個即係後期咧，就你個師傅啦，即係大師公啦，即係你咁講就係佢將佢混合，即係將呢兩個融合埋一齊啦。 冇錯， 咁一個過程其實都用咗幾耐先能夠將呢兩方面嘅武術融合埋一齊。 其實我哋耿師公咧，佢除咗係學佢父親嘅家傳嘅劈掛拳啦，又學咗扣四師傅嘅後拳之外咧，其實做幾位師傅嘅，又包括有劉歡德啊、邢雲邊啊，同埋杜森。咁相對之下咧，杜森比較出名啲，佢就孫中山嘅保鏢。係啦，咁就相對出名啲。咁最初嚟香港嗰時咧，我哋睇翻呢啲舊照片咧，咁去嗰啲其次都係少林劈掛門。 關外大聖門咁嘅。咁、 嗯、 啊到後期啦，咁就戰後啦，有啲即係聽我師傅講，有啲師兄啊，即係我哋嘅師伯就話、 嗯： 喂，師傅，好多人唔明白點解我個門派要咁長篇咧，十幾個字喎、啊，咁樣點算好咧？唔掂喎，不如簡化啲啦。咁就大聖劈卦門。咁點解要大聖咧？因為佢尊師重道，佢覺得、嗯雖然兩個都是師傅，咁但係你覺得閃呢個緊呢個扣射師傅咧，應該將佢行先，將自己嘅家號咧行後，所以叫大聖劈卦門，就由來咁樣嚟、 嗯。嗯，當時南拳同北拳個最大分別係啲咩差異咧？ 南拳咧就打卧牛之地， 嗯， 北拳咧就喘跑奔跳。咩、 嗯、 叫卧牛之地咧？一隻牛瞓喺度有幾地方，咪即係張梳化咁多地方。 嗯， 即係話我哋南拳咧，一般咧都係移動嘅方位比較少啲，佢。着重啲咧馬步，話落地生根嘅馬步啊，咁樣嚟做。咁亦都有人解釋就話，因為我哋南方地咧落雨水，雨水多，地方濕滑，就唔能夠好似北方咁乾旱咧。你又跑又跳跌親噶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家嗰個 地 環境文化唔同咗啦。咁所以我哋南方拳術咧比較咧係講腰馬，企定喺度打，或者腰馬稍微低啲。而北拳咧就照跑要跳或者用腳多啲，咁可能啊會唔會有咁嘅理由咧？可能仲要等啲專家學者咧繼續深入研究啦。 嗯，咁仲有咧，當時咧你個師傅都好勁啦，咋阿陳師傅啦，又講阿陳師傅佢點去即係教你啊，佢點樣出咗名啊？跟住咧佢其實拍個電影咧同阿石堅對打過啦，又講下嗰個阿陳師傅嘅嘢，有張相都係講阿陳師傅嘅，我哋又開場啦。係。 嗱，呢個係我師傅陳秀忠師傅啊。咁、 嗯、 其實我跟佢學嗰陣時已經好出名嘅，已經 係 拍冠軍，做好多徒弟攞冠軍啊。又去拍電影啊，嗯、又做好多工作嘅。咁其實佢都係好細個，佢就係1954年開館， 嗯、 開咗60多年館㗎。 好犀利。 係啊，佢開館時我未出世喎。開館時我未出世。咁佢咧，佢細細個咧就其實有一個好係微妙關係，因為。陳秀忠師傅的爸爸叫陳家泰，咁我都叫做師公嘅，佢都係跟得開徒弟。 嗯， 爸爸就戰前徒弟，仔仔咧就戰後徒弟，係咁嚟學功夫嘅。咁、嗯、當初咧，以前我師傅， 所以你係屬於第三代啦，而家叫做 我係算係第三代，所以第三代。咁當初教嗰時咧，都係比較係都係慢慢一步步開始，順、嗯、我師傅都係之前咧都喺大坑呢啲菜園嗰度教嘅。咁、 嗯、 後期咧就落咗去大坑街坊福利會。咁慢慢咧就自己咧就再開一間武館啦，就真係落正叫陳秀忠健身學院啦。咁、 嗯、 一步步嚟。咁我師傅教功夫咧，其實都係嚴格嘅，嚴格嘅。同埋佢都係佢有一做法就係佢好識取材。咁、 嗯、 我曾經有一次咧，有啲外國嘅人即係嚟跟學師傅過，咁我即係幫手嘅。咁我哋師傅教乜我就教乜嘅啦。咁收尾人走之後，我話師傅點解你唔教埋我招俾佢？佢話：你睇下你身形咁大，你仲叫點跳啫？佢跳唔到，佢失落噶嘛，佢失敗噶嘛。你唔緊要教曬俾佢先，你又跳咗先。但係你話俾佢聽，呢度係有一腳嘅。將來練到嗰時咧，你加翻落去，等你先掌握 ，keep 住興趣先。如果咁快你又打沉咗佢啦，佢仲有邊個心機練落去咧？咁、嗯、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辦法。 嗯、 你唔係話唔怪聽，即係話呢度咧有一招嘅，你只不過暫時做唔到咧，先放低先。練到之後咧，自己加翻落去。第一。佢等你有一種成功感。第二，我唔係一種 進步漸重啊嘛， 我唔係一種，因為我唔專登唔教你，佢唔係冇呢種嘅嘢。佢所以我師傅教學咧，佢個眼光係好重。 同埋呢度好多名人跟過你啦，有黃秋生啦，有錢小豪啦，有錢家樂啦，仲好多人都跟過你嘅師傅學啦。所以你其實係好多明星都跟你嘅師傅學啦。同埋當時就先你講啦，佢又拍過戲啦， 冇錯， 又訓練咗幾個徒弟，即係出去比賽時係即係攞咗冠軍喎。嗰、那個叫咩比賽咧？叫做新加坡。 新加坡嗰咧。我好似係1969年咧，就新加坡好似開埠150周年、 嗯， 就搞咗好多活動，就包括埋呢個打搏擊。咁但係當時咧冇呢啲組織啊嘛，係咪先？大家又唔知道用咩賽例好，又唔知點樣保障個拳手安全好。 嗯、 只不過咧就係、是、喂，我哋搞個搏擊，咁啊邀請一啲海外嘅團體啦，就去大家都係摸石頭過河，因為你唔知道打乜啦，亦都唔知道對方個實力究竟去咩程度，只不過係盡量去打咁解嘅啫。咁、嗯、啊，當時。我哋嗰個 陳冠泰啊，我哋早期師兄啊，大師兄啊，咁佢都好犀利，連贏五場咧就攞咗呢個冠軍，輕級級嘅冠軍。 係係啊，我都聽到即係好多唔同嘅你哋嘅好多個師徒弟啊，都跟住攞咗獎嘅。 係啊。 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啲相片啦，跟住講下咧，即係之後咧，你後期咧好彩，2014咧就真係變成一個文化遺產嘅。 係啊係。 我睇下啲相片先。 哦，呢個係我師公一啲聚會嚟嘅，同學會嘅聚會嚟嘅。咁你見咧，我哋喺第二行挨左邊嗰個咧。前面有位著唐裝的老人家，後面那位就是陳秀忠師傅了。 是 的， 很厲 害。是的，那過幾個人後面有個穿黑衫的，黑衫那個就是我家父。在我爸爸前面那位，那位就是陳家泰師傅，就是我陳家泰師公了。是的，再隔離一個，一位女士就是耿德海師公的太太。那個更加了，旁邊肥肥那個呢就是我爸爸的師傅了。就是周星凡，周星凡就是耿德海的女婿，大女婿。 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另一張相片。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這個很珍貴，這個就叫契魯拳師會，就是當時呢一些最初沒有那麼多北方人來香港教功夫的嘛，所以你第一水土不服，言語又不通，那就怎樣呢，那就由耿德海師傅那時候就搞一個叫契魯拳師會，大家有定期的聚會啊，互相看看怎樣去協調啊，怎樣跟南方師傅磨合一起 教功夫了。第二排呢最矮一個稍微矮一個耿德海了，跟住一個呢就應該是沒記錯是李學勤師傅了，那一個呢這個好像是胡金泉師傅。 有沒有當時有沒有人真的走來挑機踢館那些東西？ 有 都有的，真的哦，即係真係試啊！啲武術咁樣嘅係嘛？ 咁我挑機事件咧，聽我師傅講咧，即係因為我師公個身形都好矮細嘅， 係啊係啊。 但係咧，好多南方師傅咧，因為點解咧？你走嚟旅行梗係歡迎你啊！你走嚟揾食啊，梗係唔歡迎你啦。咁變咗有啲師傅又話：，睇下得唔得？嗰陣時曾經發生一件叫做先打太極二老，再打河北三傑嘅，即係有啲咁嘅，即係咁嘅唔穩定嘅情緒。太極二老咧就係前面呢位黑衫嘅人公義師傅。同另外旁邊著長衫呢位董英傑師傅啦。咁河北三傑邊個呢？除咗耿德海呢，另一邊最外邊呢就係劉范孟師傅英爪，同埋中間高高嗰個呢，嗰個就係葉宇挺師傅，咪中羅漢師傅。咁所以有一件事發生，就係嗰個吳公義師傅呢喺澳門同陳立夫師傅呢，大家有一個比武，就係咁引起嚟㗎。 但都是和平的之後， 都是和平，很多和平，身邊大家還做好朋友的，都是很普通的， 只是交流一下，大家 算是交流，印證一下啦。咁講到話，即係嚟，而家我叫踩場踢館啊，有嘅。聽我師傅講嗰陣時咧，就係一個，佢就同我講係真實，因為佢話好多師兄啊，即、就、係、是、我師伯咧，都同佢講呢個事發生幾時咧，就係、是香港被淪陷嗰陣時，咁好多人都回鄉被戰啦，咁但係緊師公呢邊有回憶？我同家鄉失手仲快過香港，冇咁唯有就喺香港繼續教拳，但係當時冇人學嘅戰亂，仲邊個多嚟錢學啦？咁佢咁期間有一次咧，有日本人帶埋兩個兵仔嚟揾佢，係 喎，即係好似嗰套戲咁樣 啊！佢話你咪耿德海啊，佢係，不你咪教個馮玉祥軍隊啊，你唔認都唔得啊，我知啊，係，但馮玉祥教咩？教大刀隊啊嘛，係同日本仔人抗戰噶嘛，係咪先啦？仲贏過日本人噶嘛？佢你識功夫，我真係學。我話我唔教功夫啦，冇學生我唔教。佢話你唔使你教我得啦。咁啊喂，咁我要學。咁你點能夠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熱血青年啦？點能夠教一個日本人學功夫咧？梗係左閃右避啦。咁日日走嚟都係走抖前，咁心咩好啦？不兼無論咁教佢基本功就係打綁定下手。一日兩日三日四日，好多人都教呢招喎。究竟你識唔識功夫啊你啊？話咁啊呢啲咧受唔起刺激啊！話我唔識功夫，火都嚟埋咁啊！喂，你一拳啦，睇下老子點破你啊！就用佢教嗰個榜首咧，就打到呢個日本仔。日本仔嗱，你識功夫唔教我喎，咁點咧？我唔係跟你學，掹你去集中營啊！你呃我咁樣，就咁情況啊，死啦！好似類似點咧？虎落平陽被犬欺啊，走投無路。咁但係啱啱揾時咧，其實已經接近呢個戰爭嘅尾聲。咁啊喺嗰個監獄裏邊咧，有一啲翻譯嘅人咧就話：喂，緊師傅。你唔使驚啊，應該冇事，走得甩咁樣。啊，點知過機咧，就真係戰敗啦！日本戰敗咧， 好彩啊，真係。 你已經一隻腳踏入鬼門關啦，咁啊，卒之出翻嚟，唯有繼續再教功夫。 係啊， 呢件事係當時我師傅話，好多師兄咧 即係佢講嘅師兄啊，即係我叫嘅師伯咧，都講呢件事係真事嚟嘅。嗰陣時大家都擔心啊，因為 明白。咁啊，下一張就睇下啦。嗱，你教嘅卷嘅即係各種唔同嘅套路啦，係嘛？ 誒，呢啲係我哋一啲擒拿手法，因為我哋國術裏邊咧個攻防技術咧，我哋基本上分成四大類，就係、是、踢打摔拿，遠踢近打，靠身摔不如一拿。咁同呢個字句裏面咧，好似將我個擒拿咧提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咁樣。咁但係咧，事實上擒拿咧確係一個較為高嘅層次。咁但係如果你冇踢打摔去幫佢開路咧，你擒拿都唔係咁容易嘅。 但我見到你即係影出嚟就係咁樣樣，咁樣兜翻上嚟嘅擒拿個動作係咪猴子擒拿？ 其實就唔係，其實我哋擒拿咧，因為國術咧係一個大學問啊。咩叫大學問咧？你除咗健身啦、攻防啦。佢仲有醫學，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呢啲擒拿就係我哋透過人體嘅而家叫解剖學啦，當時冇咁清楚，個骨絡嘅轉嘅方向去到幾多度咧，就唔能夠再承受再轉啦。我譬如你肌肉再伸展到幾多度咧，佢就可能會撕裂會痛啊。好啊，呢個咧就正正我哋就根據呢個咁嘅原理咧，我係將對方個手向邊邊咬，反方向啊，定順時針咧，或者我係將佢跟腱喺捉呢度啊，定係捉上邊會好啲咧？咁係又係有經驗嘅，即係我哋國術可能你啲人覺得，咦，你同科學拉唔上關係，其實你本身咧就好有科學。咁但係呢個科學咧就唔係從書本裏面得嚟嘅，佢係從一個經驗累積再累積再累積，咁嚟孕育出呢啲咁嘅經驗出嚟咧，係做呢啲手法嘅。 係，所以呢個即係大家學咧，其實都要用好長時間先至真係唔啱學好啊！同我見到你都好靈活喎，你又可以打關鬥咁樣啊，即係喐好多動作好快。 唔係，我哋學球拳學打關鬥噶嘛，咁我嗰陣時都咁深訓練噶嘛。 條繩有咩用咧？你嗰、那個 其實呢條繩咧就係我哋叫喉繩啊，就係話你輔助你打關鬥，初時打關鬥嗰時咧， 呢條繩 係啦。咁輔助打關鬥，同埋我要行喺後步嗰時咧，踎得低嗰時咧，突然間起身嗰時啊，係單腳起身咧，你可能會失平衡啦。咁所以咧，呢個後繩咧就係練習你，譬如失平衡嗰時咧，可以借一借助，唔使仲只仲咁容易受傷。咁同埋咧，我嗰個繩咧係有一個長度噶。咁如果拉行繩咧，你嗰個弧度咧係保好似畫圓規咁啊，你可以將個弧度咧保持一個合理嘅弧度去行啦。咁呢個弧度咧行幾多步？完成咗即係表示你嘅方向東南西北咧，你自己有一個節制喺度啦。 明白，即係都係一個幫助練習嗰個方面嘅 訓練方法。 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咧，即係唔單止拳啦，有槍有棍啊，好多嘢噶嘛。咁其實就好，我見到即係資料就好多嘅。 係， 都係屬於都係呢一派係你嘅手法嚟嘅。 係啊，我哋本門嘅刀槍劍棍，即係除咗你刀槍劍棍啊。有好多奇門兵器，譬如三節棍啊、九節鞭啊、大哨子啊、蛇矛呢啲，都係香港較為少人練嘅功夫。 咁啊講一下啦，即係當年你知道2014咧，即係呢個嘅拳啦，係得到即係香港嘅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為名錄裏面登記啦。即係對你嚟講有咩好大嘅鼓勵，或者點樣幫你可以推廣到武術俾公眾知道咧？ 其實當初好興奮的，但你一冷靜了之後又不是那麼興奮了。為什麼呢？這個其實就是12年的時候在這個傳媒那裡就說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自己就好奇，因為文字說什麼又得什麼又不得什麼又得，好像範圍很廣泛，什麼都得，死揮春都說得，摘果精種都說得，很放心，就是好奇就問一下。他當初都是一個很官樣的，你姓乜名乜，留低個電話啦。你係邊科嘅咧？我係教功夫。OK， 咁後期咧真係有人嚟訪問，咁就初頭咧都係一個，整體你係教乜功夫？點聯絡？咁佢就問我頭三次咧就係淨係訪問我。咁到後期咧我就主動我話喂，我師傅翻咗嚟香港道教喎，如果要問咧，你問我師傅，喂，那個準程度會好過我，因為我都是聽師傅講嘅啫。咁就同我師傅做咗兩次訪問。咁第二次咧就好認真，就係、是、去嗰個館長姓周嘅教授。係 啦，冇錯啱。 就係、是、出嚟啊，咁又要講明啊，影相啦、攝錄啦、筆記啦，仲講明咧，我啲版權係歸佢哋，咁我冇所謂又唔公開。咁就做同我師傅做咗詳細嘅訪問。咁我喺旁邊做輔助，譬如需要做動作、做演示嗰陣時咧，咁我出嚟演示，咁好詳盡。咁就不了了之咁啊，咁啊到去04年時咧就通知我，喂李師傅，你個嗰個名錄咧就入咗啦。咁其實都唔係去揾我，係我徒弟好偶然，師傅我哋都入咗名錄，我係咩？咁我打電話問，佢話係啊，你入咗咁啊。咁我點解冇人通知你嘅？我遲啲會啊咁啊，唔知咩咁。但係最初嗰時咧就即係 感覺到光榮啦，係咪先？即係咁多門拳術，點解即係揾到我哋嘅？咁其實咁多光榮，咁但係其實咧就你話有冇好處咧？就冇乜明顯好處，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嘅資源咧，確實係少。咁主要嘅咧係自己咧去發揚。咁但係攞咗呢個非遺之後咧，反而咧就我感覺到咧有少少係唔同我以前同作。以前我哋就係教功夫，但係攞咗非遺之後咧，好多團體就話。李師傅，點解你哋能夠攞到非遺？咁同埋咧，就將呢個非遺咧，就將個文化咧拉上咗一個更加密切嘅關係。咁所以之前之後啊，咁我真係講過咧，咁都係講咧，就將非遺同歷史文化咧係點樣拉上關係，點樣結合咗、就好多形成一啲咧，佢本身唔係咁熱愛功夫，但佢好奇點樣呢種功夫能夠攞到非遺咧，佢真係研究，包括澳門我去過啦，去。深圳去過幾次講課啦、示範啦，咁香港就算教師中心我都講過一啲咁嘅活動，介紹功夫啊，介紹非遺啊咁嘅嘢。 我都見到你即係都有好多啦，即係其實好多機構都有揾你，可能做導師啊，去教學啊各方面嘢。又講下咧，其實而家教學咧，發覺而家小朋友同以前練習嘅功夫嘅人有咩唔同咧？你覺得？ 嗱，兩回事啊！以前咧係我自己喜愛。可能你依爸爸媽媽俾你學功夫，或者爸爸媽媽知道呢個師傅咧係一個好正直嘅人，應該跟你學功夫就帶你去嘅。而家咧就是、學校嘅課外活動，你可能咧今年學完咧，出年咧你就學拉跳小提琴，就變咗個嗰個時間短，延續性少。咁另外咧，咁同埋咧，即係嗰個點樣嘅咧，恆心咧係冇以前愛咁，因為我係自己喜愛噶嘛。你而家係可能係媽咪叫我去啫嘛，我唔係我之中意咧。咁變咗嗰個自己自發性咧係冇咁強。以前我哋咧係冇咩一三二四六，我哋一二三四五六日都去練。就算師傅嗰度啊，今日人太多啊，咁我哋因為我係師傅間館咧，百樂戲院嗰度啊嘛，對面就維多利亞公園啊嘛。咁我哋咧，我哋練完之後咧，可能咧我哋又過咗練多陣先走。咁變咗你嗰個時間長啊。咁你個吸收能力啊，或者嗰個益處啊，當然多。你諗下，我一個禮拜我連續七日，每日都兩三個鐘頭。你一個禮拜先得一個鐘頭，如果翻風落雨仲唔使嚟添，咁你相差好遠噶嘛？ 啱嘅，啱即係練習啊，各方面嘢掌握都可能少多啦。 少好多，少好多，真係嘅。 咁但係咧，嗰時你都係啦，因為今次學師傅都教你啊，多啲去觀察猴子，你覺得對你嘅幫助係乜嘢？即係見到猴子好多，但係頭先講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招式㗎。頭先有五種㗎嘛，嗰五種有咩分別咧？有 嗱，講猴拳咧就我學猴拳都學咗好長時間。咁我就覺得自己咧，總係冇師傅打得咁精神嘅，點解咧？咁我問師傅：喂，師傅點解我邊度唔好？我其實好勤力嘅喎，點解我打唔好咧？我話我師傅就解釋佢話呢個猴拳咧。是一個象形，首先呢你的外形像馬騮先，馬騮先好了，馬騮裡面就包含這些手法，它的手法伸出去全部有意思，不是真的好像馬騮那麼伸出去。如果你想做呢，你一定要觀察馬騮，你要喜愛馬騮。那怎麼說你真的冰頭花園有馬騮，你留意一下馬騮的小動作、留意一下，你站在那裡看它，你看它半鐘，你總之就看它，留意望，咦，咁係喎，原來佢嗰啲咧，嗰動作咧喺神韻咧係唔同嘅，即係馬騮佢有警覺性好高嘅，係 啊，冇錯， 警覺性，同埋佢嗰個跳躍啊，或者佢喜怒哀樂咧，佢一樣同人有喜怒哀樂，兩隻失驚無神，好老友啊，黐埋一堆都會打交，好，你研究佢啲小動作，研究咁做，咁慢慢吸收咗咧，改良咗咧，咁啊對自己嗰個演繹方法咧係。傳順咗好多嘅。 咁你講下你自己後期，你都成立咗一個武館啦。咁佢教啲乜嘢，做過啲乜嘢咧？同埋我見到你都去參與好多社區，譬如筲箕灣啊，嗰啲節慶啊，你都有參與啊，或者你嗰啲花炮會啊，一齊去協助做一啲嘅可能訓練啊、演出咁樣嘅。你又講下。 我呢個會咧，其實就係、應該係八七年啦，八六八七咁上下咧就成立。咁啊，最初嗰時咧都係業餘身份去教嘅。咁後期咧，咁就有一間學校邀請我去教。咁我開始咧就即係要做一個師傅嘅責任啦，要定期去教，同埋諗下教咩。咁最初嗰時咧都係教拳術先嘅，都係教劈掛拳啊，好似師傅以前過教啦，教拳啊，刀槍劍棍咁教落去嘅。咁後期咧，咁啊成立咗個會啦。咁有啲人就誒、李師傅可唔可以整啲龍獅隊啊，出下節慶啊？咁我又去舞下獅啊，咁啊等啲細路仔咧多啲唔同嘅選擇啦。咁點解我哋會去一啲譬如你講剛才筲箕灣啊、潭公旦啊、天后旦啲節慶咧，咁你學咗啦，你有機會俾啲細路仔去展示先啱噶嘛。正正嗰啲就最好。點解咧？譬如你講潭公旦，第一朝頭早九點零鐘、十點鐘開始舞獅，舞到夜晚四五點鐘，幾十對。咁啲細路仔自己去嘗試， 在人面前冇啊，亦都可以咧向其他優秀隊伍咧觀摩，學下人哋，咁啊變咗對細路仔嗰個進度咧，其實好大幫助。 嗯，咁所以呢個都幾有趣，所以我當時都見過你喺筲箕灣啊、彈弓彈去演出咁樣嘅。 係 啊，呢個咧做緊咩咧？教 呢個學校冇龍啊，因為通常我哋龍獅有龍，通常有獅，呢、這個就係一個花夜光龍嚟，一個夜光龍嘅套式。 嗯， 啊呢啲就係競賽嘅。係。 好，跟住咧，你都做咗好多評判嘅喎，之後你都做過。 係啊，我本身就係龍藝獅藝嘅裁判啦，咁亦都有做啲國術裁判啦。即係除咗做裁判之外咧，其實我都喺啲龍獅嘅訓練課程啊，或者啲武術嘅課程啊、裁判課程咧，我都做過好多次導師嘅。 嗯，所以咧，我哋咧可以透過以下個 website 咧，或者以下嗰個 Facebook 咧，都會揾到你嘅。係啦，呢、這個就係按住呢個咧體育館咧、體育會咧，就可以揾到咧。李師傅㗎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李夫同我哋講下呢個拳啦，亦都教學嘅上嘢，就是有機會咧，可能有好多其他演出或者其他活動咧，再通知我哋，再去介紹多啲，同關於香港嘅武術點樣能夠推廣呢個武術俾大眾認識更加多。 好， 多謝你嚟， 多謝， 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